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接近尾声了，我就讲一个几好的故事，即真的真的相当好的故事。因为有阵时咧，黄昏流星群有很多灵异事件，咁希望大家追踪 like share 订阅，咁啊科金俾我哋好多嘅支持啦。今日我要讲嘅咧呢个故仔咧，就系我系修哥，我系一个自由插画家，做广告啊，做一啲艺术嘅嘢。咁咧，从来呢十几廿年咧，我都系靠呢样嘢搵钱，钱搵到嘅。但系一个人有个拍咗拖七年嘅女仔，相当靓女，比较知性美，即系比较知识水平高好多。今日搵我饮茶，同我讲要分手。我问点解，佢话唔好问，我唔想同你一齐，亦都唔想再见面。我唔知道系我嘅问题定系佢嘅问题，因为咧习惯咗，样样都一个人做，冇办法。分开咗之后，我翻到我经理人公司，系啊，经理人公司，我同佢讲，我话咧，我想停一年。唔系、哦，你好多嘅工作未完噶、哦，你亦都好多嘅策划未做，我都系要停。咁嗰个广告咧，都系要停。赔几多钱？冇问题嘅，因为呢十几廿年。我都算是一个著名的广告界和一个策划家。这个钱我有的。离开了之后，我在上水古洞找了一间屋。在上水古洞找了一间屋。间屋单栋楼三层高，即是村屋，外面有一些很大的花园。我搬了进去，因为相当便宜租的啫。啊，我都好满意。啊，个人比较静啲，但系咧搬入嘅时候，我觉得好奇怪，喺花园嘅正中心有嚿大石，系咪一个石台？哎呀，我唔清楚。我搬入嚟，执好晒嘢，我摆好咗画布，我想将我前度女朋友个样画落嚟，用油画形式寄翻俾佢，当系一件纪念品。一路画一路画，因为我背光，我望住出边，见到出边嗰个石台，觉得好奇怪，点解咁嘅咧？卒之抌低晒啲嘢，走埋去，因为呢个石台原来咧系离地咗差唔多有三寸呢个石头，下底系咩托住佢嘅咧？好奇怪，咁我卒之将个石头。所有嘅青苔洗干净晒，做好晒，铲翻干净晒，然后我喺个石台嘅底下喺度画，喺度画，睇下下底乜嘢可以垫高咗咁大嚿石？呢个石系大到点样？你哋唔知道。我成个人瞓上去都有，比一张床啊，双人床仲要大。但系画咗好耐，都摸唔到个核心，放弃咗。既然是这样的时候，你都知道啦， 吸天地的灵气，夜晚有时候我会睡在那里望着天空，亦都有时候我在打坐，觉得很舒服。今天又要开始我的创作，在这里画，在这里画，成日出街买嘢食，因为古董都相当偏僻，不如去超级市场买嘢翻嚟自己煮。喺上水有一间都相当大嘅超级市场，咁我开始我嘅单人生活，单身生活，买嘢。唔知点解收银有个女仔肥肥地，三十岁多啲，咁当然啦，我比较年纪大啲。佢望住我，好好奇咁。做咩呢？听日我再买嘅时候，佢找钱俾我嘅时候，将啲钱好用力咁压喺我手心度。我收钱行出嘅时候，我同佢点下头，佢系咪喜欢我呢？过咗几日，甚至今日提出暗示，就佢找钱俾我嘅时候，只手指喺我手心度勾咗下。我离开嘅时候，佢同我笑。我同佢打咗个招呼。我系一个不修边幅嘅人，点解有个后生女会对我有兴趣？翻到屋里面开始从事我嘅画作，突然间觉得好眼瞓。一瞓醒嘅时候，竟然喺张床度，因为画紧画，点解会喺张床度呢？系咪老人痴呆？过咗两三日。同等的情形又再出现，一瞌着，呢次好惊吓，一擘大眼，唔喺张床度，但系我前面我前女友嗰张相，七孔流血俾我画到，点解会咁？冇理由，嗱嗱声将幅画摆落嚟，我一啲都冇痛恨佢，点解会咁样？行咗出去。心神好唔安定，决定冲一个热水凉。冲个热水凉嘅时候，瞓喺个浴缸，唔知点解，突然间觉得个身开始有啲痕，好啲喐下喐下咁。擘大眼，成个浴缸都系头发。系啊，成个浴缸头发，我即刻叫出嚟，发生咩事？卒之，始终都系要自己做嘅，将头发全部捞起晒。搵个垃圾袋摆好，摆出门口。我知道可能呢间屋真系有啲问题，我真系要处理一下啦。今朝早在超市上嘅时候，呢位女士依然望住我喺度笑，然后我埋一单，佢追出嚟问我攞咗个电话，我将个电话号码俾咗佢，跟住佢话。不如咁啦，我约你听日饮茶好嘛？好，跟住我离开咗，揾咗我个编辑，揾咗我的经理人，佢讲呢件事，佢话都要研究一下，你翻去先，我同你揾一揾。喂，你古洞附近咪有间庙嘅，去问一下啦，吓睇下呢度系咩事啦，查又查唔到咯。卒之离开咗之后，我翻去揾咗间庙宇，我去揾。间庙宇里边有个庙祝，佢同我讲呢间屋曾经发生咗啲事嘅。喺几十年前，个屋主好有钱，佢同个妹仔搞上咗。卒之个妹仔打一套。生咗 BB 出嚟之后要仔唔要乸。嗰、那个妹仔就喺你间屋出面个井嗰度跳咗落去。自此之后家宅不宁，所有嘅女人接近呢个男户主嘅女人都发生啲离奇意外，有啲死亡，有啲受伤。唔知点解到最后尾搵人封咗个井，你嘅石台就可能系呢一个井。吓，咁咪即系我破坏咗？你点破坏？冇啊，我觉得好奇怪。咁咪喺下底画画画，我唔知道个井嚟噶，因为 咁大个石台摆咗上高，你小心啲啦，可能真系要搬。今晚翻到去，我住二楼嘅，听到角角角嘅声，有人爬楼梯上嚟。我喺门罅嗰度望出去，我手里面揸咗个铁钳，我心好惊。喺门罅嗰度望出嘅时候，我见到个女人，长头发，白色衫。喺门罅嗰度，佢伸只手嚟，我好惊。然后我攞个铁钳，啪一声，将个其中一节嘅手指钳咗嚟，跟住冇惨叫声，乜都冇，静晒。我搵个胶袋封起佢，然后搵我朋友，搵个医生，佢证明咗呢个系一个女仔嘅手指，好恐怖。第二日电话响，那个女超级市场那个女收银打电话给我，她说她今天有些事不理得，改两天好不好？好，也都不想跟她有什么拉楞，卒之找师傅四周围去求究竟什么事，想解决也都开始想找地方搬。个编辑走嚟同我讲：，喂，不如咁啦，今晚我过你嗰度瞓，睇下咩事咧。另外一个我经理人亦都走过嚟，喺呢个时候，我好，咁啊买咗啲送菜，咁亦都见到嗰个女收银，佢心话唔好意思啊。我又身体有啲状况出咗，今晚我去你屋企好唔好？我见到你买好多餸，你今晚开大食会啊？我系啊，嚟啊嚟啊嚟嚟，卒之四个人坐低。喺嗰时候，我见到个女士收银只手其中一节系包咗纱布。我望住佢，你发生咩事？佢唔知点解我瞓瞓下，突然间好痛，冇咗一节嘅手指。嗰日我失约就系因为咁样，佢除开个纱布，佢好得人惊啊！一除开纱布嘅时候，竟然只手指一啲事都冇。我即刻喺个裤袋度攞个胶袋出嚟，我手里面嘅断指消失咗。大家喺度讨论，当然啦，呢个女收银先同我讲，佢叫静子。在这里生活了很久了，三十几年。他从未听过有这样的事发生，其实都是住我那附近。大家吃了饭，喝了少少酒，我见到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全部突然间要大昏迷地在个厅那里累低了，而我开始迷迷糊糊，我都开始进入一个昏迷状态。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感觉到有一个女人爬了上我的身上，跟我做一件男人和女人都会做的事。再擘眼，四个人依然在厅里。我摸摸自己，什么事都好像没发生一样。但是离开了我们的編輯帶了個後生仔過來，個後生仔二十多歲望住我，嘩，你間屋陰靈好重。在這個時候靜止在個門口裝下裝下，我趕佢走，因為我不想累到佢。我哋走啦，我哋唔會走埋一齊㗎、你唔好對我有更多幻想，我諗住搬㗎啦。不過是啊，不过当佢望住佢背影嘅时候，我有啲唔舍啦。佢拧住面行咗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师傅同我讲，佢话我收你一万，一万咁平，系啊，一万。咁你其实你做咩噶？散工咯。咁你 是啊，不是成日有人找我們的，尤其我年紀小，但是呢我有多少道行的，你走開啦。跟住他做了一個儀式，然後用泥土封印了他那個古井，他說不要再搞他了，你要住也都應該沒什麼問題的，因為呢這個女鬼他從來都沒有打算傷害男主人，只是傷害他身邊的女士而已。啊，他說是啊，我跟他封好了他、啊、那麼過兩天做少少法事應該圓滿解決到了，但是呢如果你可以離開不在這裡住的，你就搬開，再知我聽從意見執法行李諗住搬回出市區。我搬嗰日阿靜子走過嚟，佢話你搬走啦，我話係呀，要搬走。你唔係解決咗件事啦咩？解決咗啫，但係求心安都要離開呢度。我辭咗工做咩呀？你搬去邊？我話搬返出市區囉，咁我都打算出市區搵嘢做。我望住佢笑，點解一個咁傻嘅人非親非故認識了頭尾十人廿人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我看著他，你想著？是啊，我想著。卒之我搬了，他都搬了過來跟我一起住。過了沒多久他有了 BB， 他看著我，是啊，有了 BB， 但一樣很奇怪，有了 BB 已經兩個多月了。蛤？兩個多月。我跟阿靜子真正好頭尾都是個零月，第一計日子根本上就是那晚蒙蒙糊糊的時候，我跟個女鬼發生關係那天。她問我怎麼辦，我說不要緊，始終都是我和你的 BB， 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